色朦胧，也知道何去何从。我和你走过雨，走过风，慢慢的把心靠拢。写在无言中， 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， 让感觉与众不同。哦，就算是人间有风情万种，我依然心有独钟。 就有好梦。